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人啊，这是哪个地儿？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今天呢，我们会把三字经里啊，按照数字来排列编组介绍的知识啊，给大家呢做一个阶段性的收尾。咱们这几天呢一直在看这十义啊，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讲过了，今天咱们看一看这君臣之间的关系。我们之前在介绍到三纲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到了三字经的作者呀，对于三纲的理解并不僵化教条，不是董仲舒所提出的那一套君为臣纲，那就得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啊，没有这么迂腐。三字经的作者在介绍三纲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君臣义，君臣要各守各的义，每个人都有自己啊正确的处事方法。那么后面父子夫妇也是一样给出了自己的这个解读。那么在介绍到十义的时候，可以说呢，三字经的作者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君臣之间要守的这个义是什么呢？君则敬，臣则忠。君要做到敬啊，这个敬我们说其实本意上来讲是有很多的解读理解的。首先来讲，你要敬上苍，对吧？在咱们中国古代人们的这个认知理解当中，你呢，天子嘛，代表老天来治理我们的这个天下，治理国家，你要对你自己的这个岗位，一国之君的这个位置，你也要有一颗敬畏的心，你要对得起你的这个岗位，这是一重含义。另一重含义呢，我们在这里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义啊所描述的君臣之间，作为帝王，作为皇上，你也要尊重你的臣子。那么作为臣子呢，当然也要忠于你的君主啊，而且其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你尊重臣子，你的臣子才会忠于你。这个思想我们说很了不起，很多时候我们简单的去想象封建社会君臣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觉得臣子服从皇帝，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本来就应该如此。没有，我们会发现三字经的作者呀，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把这个视作想当然的事情，他给臣忠于君设置了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君则敬，臣则忠。我们说这个思想是三字经的作者首创的吗？不是，儒家早有先贤明确地提出过这个观点。谁呢？孟子啊，孟子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君治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什么意思啊？君王如果把臣子看作是自己的手足，那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臣子就会把君王看成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全身心都要报效自己的君主。那么如果君主把臣子看作是狗，看作是马呢，那臣子就会把国君呢看作国人。什么是国人呢？咱们今天话说路人甲路人乙打酱油的，你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那么如果君主把臣子看作是土芥，像泥土一般轻贱的东西，那么在臣子的眼里啊，君王就是贼寇，就是自己的仇人。这样的观点白纸黑字的写在孟子里。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有时候观念当中觉得哦，儒家思想其实是为这个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啊，他是倡导专制的，其实这是错误的啊，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后代的确有一些儒家的学者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提出过类似那样的观点，但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真正的内涵。儒家思想倡导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啊，君也好，臣也好，百姓也好，我们每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都守好自己的义，让我们社会行为的一切呀都在义的规范下去进行，那么就能够实现一个和谐的社会局面。这一点其实我们放到今天来看也仍然是有着它的积极意义的。儒家思想里这些积极的内容啊，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曲艺作品当中也会有所涉及啊。我们的传统曲艺作品讲述的过去啊，历朝历代的这些历史故事当中，并不是说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在这些故事当中皇上全对，没有啊。如果说历史上真的皇上有些事情做错了，那么我们的曲艺作品记述下来这段故事可能也会直接指出皇上的错误。如果说皇上呢是一位昏君，那甚至在我们的传统曲艺作品当中啊，还有直接抨击揭露他们的丑行的段子。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啊，就分别来欣赏一些这类题材的相声作品。首先我们请您欣赏一段北京琴书，这是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的一段代表作《杨八姐游春》。 就出了东门，穿一身新衣服，坐下桃红马，左肋下挎宝剑，准备防身。到郊外进入桃林，正在游春景，忽然间林外有喊嚷的声音，喂，当今万岁到此游春，闲人赶快走，要惊了驾可杀了你的全家，灭了你的满门，还刨了你的祖坟。八姐一听万岁至此，我回避了吧，催坐马出桃林，哎，正碰上宋军。那北宋王在马上也看见了杨八姐呀，真好像这桃木林中出了一位花神，忙回身问兵部大臣刘文金。刘爱卿，你来看这美女是何人。刘文金早就看出来是杨八姐，又只见 宋王急了邪念之心，俺想到天托府从来跟我作对，若不是杨家挡道，我早就做了龙堆，我何不借此机会施巧计。想至此，下拿回奏国主听真，此乃是天托府中太君之女，她名叫杨八姐，人称叫玉美人。如果是吾皇万岁，龙心喜爱，天托府是吴宁侯府，他焉有个不尊。宋王说啊，爱卿之言正合故意，快召他马前见驾，吾选他入宫门。刘文静忙说遵旨，就走了过去。啊，八小姐，万岁有旨，召你去面君。八姐闻听，不知何故，只好说遵旨，上前来下马见驾，把万岁尊。北宋王痴呆呆，越看越耐看，不由己脱口而出，叫了声美人呐！啊，杨家将东挡西杀，功劳大，古今封杨八姐为东宫贵人。在一旁就惊动了刘文静啊，杨八姐，万岁加封，你还不快谢恩呐、啊？杨八姐又羞又气，心中暗想：他真是个酒色之徒，无道之君。他既然说出来，就是圣旨。对，我何不如此如此，难难着昏君。想至此说，万岁，有多少美人提过我的亲事啊？总是因为我们要的聘礼无处去寻。宋王说：“不一手遮天，有江山万里，聘礼越贵重，故越称心。”刘爱卿，准备笔墨，要仔细的记下。杨八姐，你出大胆的要吧，不有的是金银。八姐说有五门，直到天托府啊，我要你金砖铺地三尺深，靠左边一步一颗摇钱树，靠右边两步两个聚宝盆。宋王说：“好，好，好，你回府去准备。今夜晚，顾家亲自接你入宫门。”八姐说：“且慢，这只是头一件。”宋王说：“你再要生他几件，也难不住寡人。我还要蜻蜓翅膀，坐见大红袄啊！我还要蝴蝶翅膀，坐见绿罗裙。我还要八个四郎 的鸡蛋，我还要一篓粗的那牛毛四根，把雪花晒干了，我要一刀冰壶儿烧成了花儿，我要二斤，我还要泰山那么大的一块玉，我还要黄河那么长的一锭金，我还要一两星星，二两月呀，三两清风，四两云。刘文静把笔停住了。 万岁，依臣看来，杨八姐这不是要聘礼呀，这是故意耍笑万岁。 宋王此时也有些恼怒，心里说，你要这些东西岂不是刁难，可是又难舍杨八姐的容貌，只好把火往下压了压，倒看你还能要出什么。刘爱卿，你少要多言，他说什么你就写什么吧。刘文静心说，这还往上写呢，好写。宋王又对杨八姐说，你还要什么？ 八姐说，这些个聘礼还不算呀，我还要上方几尊神，我要那和合二仙，红罗开着道，八大金刚抬轿至府门，我要那王母娘娘把亲娶，月殿嫦娥搀新人，摆宴席我要杜康亲自来造酒，我要那太白金星给大家把酒斟，我要那九天仙女弹唱歌舞，最后我要玉皇大帝来迎宾，如果是一样不缺，一样也不短啊，我就到皇宫去伴君，还得要万岁耐心的等待，得等到我83岁才能够接亲，如果是缺少了一样，无处去找啊，我绝不进皇宫当贵人啊。 万岁，杨八姐这分明是欺君抗旨，要传出去岂不笑杀百姓黎民，两句话激得宋王心头火起呀！好八姐，你真真大胆敢戏弄寡人，怒冲冲传口旨，快把他上榜，绑回宫去，孤道看他应亲不应亲。呼啦啦，那御林军就过来了好几个。杨八姐手扶剑柄， 站着，你们哪一个想见见武殿的阎君？ 刘文静说，你赶快扶榜，别自找其苦。八小姐怒气难压，把宝剑一撑， 刘文静，你敢逞能还多嘴，我先杀你这无耻的奸臣，后斩昏君，说着话诏定奸臣是分心就刺。刘文静急忙躲闪，一斜身，杨八姐斜肩带背又往下砍。刘文静低头缩背，也要把宝剑沉，哪料想这一低头稍微有点慢，咔嚓嚓砍掉纱帽，那头发也掉了几根，吓得他亡魂丧胆，摸头就跑，喊了声万岁。你千万要小心，北宋王怕死贪生早就拨马跑了，杨八姐并未追赶，上马就回了府门。这一回八姐由春闯下了祸呀，刀下回宋王一怒要出斩佘太君，才激怒了众朝臣，八姐又闹午门啊。 欣赏了关学曾先生演唱的这段北京琴书《杨八姐游春》，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啊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呢，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一些讲述君臣关系的曲艺作品。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我领你尝惊喜，坐梦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一辆。这是四位，给这儿巡审，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咱们继续就着三字经里面所介绍的十义当中的最后两组关系，君则敬，臣则忠，来展开啊，欣赏一些讲述君臣关系的曲艺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流派京韵大鼓《有五庙》。这段作品当中啊，这君臣二位两位当事人，其实君谈不上对臣子啊有什么不敬的言行，只是他这说话呀不太讲究，没有照顾到听话的人臣子内心的感受，导致自己呀最后呢是很后悔。故事的两位主人公是哪一对君臣呢？我们请小兰云先生通过这段京韵大鼓《有五庙》来给您揭开谜底。 中心暗设计， 下联配，文官射倒牛，路滔三略定怀疑。横批上写的是青天捧日，安眉时大宋赐见武庙上进庙来见一位神像，在殿外立功，威风凛凛，苏罗衣，头戴银盔，双凤翅，额面长髯散柳絮，护心宝镜如秀月，勒甲套龙凝九古寺，肋下跨定青红剑，虎头斩雪在足下提，旁边素着一匹伯龙马，素英战胆呐、在手中提，马前的威风刚有万丈，那马后的杀气总有百步。洪五爷看罢并不认识，扭向回头问军师，他是那朝安帮将，有什么功劳奏朕知？刘伯温躬身忙起奏，起奏我主家得知，他住在镇定常山地，姓赵名云，盖世的英奇，当年在长坂坡那一阵直杀的曹兵啊，都不敢对比，直接因在宋十年间修武庙，有位赵普先生把本提，他走到赵云的宫随难比，长坂坡逼死了主母太不易，故此把将军呢宿在殿外，风吹日晒在丹池。洪五爷闻听讲头点不住的点头子叹息，当年曹兵有唯有这子龙将军，他不怕死，匹马单枪斗威仪。长坂坡那一阵是急也难保住得气，若被那曹兵强掳去，也难保他的阵界化为泥。夫人一 累死，全了节制，也省得刘备把丑名提了。这位赵子龙推倒土墙，把井口封起，怕得是出了暴露三段毛日记。赵云的忠义谁能比？到后来如何能够把他去？像这样的忠臣不死在殿里，到后来谁还与孤王我扶宝花衣？有孤王全只能跟我请进去。众武士们动手啊，这不就让殿林林的身材就直去，坐在万宫右别间，乱带斜穿海兽皮，旁边素着一匹胭脂马，斩将的钢刀赤须须，回头来又把军师问他有什么功劳对朕提。我们奏此人在隋唐称为好汉，精通武艺甚出奇，姓王名勇字伯当，藏在那行宫山下玉愁敌，唐兵乱放无情剑，这位将军左右遮拦护不去，牛金牛打死了龙金狗，断蜜剑他们君臣两命丧狗去。赵普先生又把本起他奏道，大不该在那两军阵前臣压主的事，故此把将军呢也诉在了殿外，叫他的汗马爷闻听长叹气。说到此处透茶池，看起来宋主无功道，这样忠臣宿在殿外里上去，孤王传旨也给我请进去。众武士献上酒三滴，拜罢平身忙 上站起，满山耳目看虚实，瞧了瞧，历代贤臣俱都有相，一位位至贵稳坐呀，好不威仪。上坐着斩将封神，太公在此，下配管仲玻璃西，雷炮分兵，孙武子真是变装快，外扬有几天干月意，燕孙膑简造行兵善抚琴，宋秦张仪公义子有那廉颇李牧和吴起呀，他们列百百九的东西，并吞鲁国明王翦，秦将伯起豫王离，汉朝的军师叫邓禹，这几位有那陈鹏马武汉妖，齐国五关斩鹿将名叫关羽，廖化周仓豫军师，喝断当阳张翼德，黄忠严颜古今齐，托孤尽命诸葛亮，先生保主定华仪，能掐会算徐廷茂，叔宝罗成唐尉迟，您那看他观前观后观仔细，问左问右问虚实，刘伯温躬身半王将，君问一臣要答实，洪武爷说跨海征东名叫薛礼，伯温奏将军三箭定华仪，洪武爷说围阵三关杨家将，伯温奏大破天门阵阵旗，水战杨妖精忠父子，伯温奏可惜在风波亭前死得倒去，见几个头戴双凤翅，见几个身穿大红衣，见几个丑陋不堪似太岁，见几个面不正脸满不虚，见几个活爪暗定了龙泉剑，见几个斩将的钢刀，这不就在他的手中提，这都是前朝争名夺利那些安邦将，只落得气化清风肉化泥，回头又见一员将薄盔薄甲好威仪，手持银鞭生杀气，问尊师他有什么功劳对朕提，伯温奏姓武名云，字子胥，此人初在列国时临潼会斗过宝，他逼那秦楚两国解下了亲戚，洪武爷闻听冲冲怒，大叫欺君伍子胥，临潼会斗的什么宝，你逼那秦楚两国结什么亲戚，既是个媒人你就该娶，为什么又拆废无忌，高坚泽金鼎年改换银鼎轿，乌香女改换了马兆仪，平王无道那儿父才把你的满门剑下劈，自古道人死仇不记，你就不该编缀平王时，要留此则在庙里，到后来谁还与孤王我福宝华仪，孤王传旨给我的出去，把他的神态送成泥，回头又见一员将身穿一件大红衣，三山王冒红墨额，两腮无肉笑嘻嘻，回头来又把军师问他有什么功劳对朕提， 博万奏，他本是七十瓢母，一韩信暗度陈仓，少人知，一笔项羽乌江上，采风他三脚镇三旗，洪武延闻听有了气，叫了声不忠不孝的，你不该受汉王拜，你不该埋母在秦西，你不该问路把樵夫斩，绝不该夺霸王的锦绣花衣，未央宫便宜了你夫人的主，到你死的真不去，仔细思量难容你来来来，搭在庙外碎长椅，猛然又见一道长身上穿前坦跟镇巽李坤对的八卦衣，瓦龙道金香美玉，胸前飘五柳须，有个童儿捧印信，紫绣漏削一只，洪五爷看把军师问，哎呀呀，这位道长冒稀奇，博文奏主公，你问这一位吗？汉室张良封侯位，妙算神谋有心机，陆涛三略随心用，他的功劳数第一，在九里山埋伏阵逼霸王，全凭紫竹萧一枝，洪五爷闻听冲冲怒，呀呀呸，我是大叫张良啊，了也了不得，汉王有道你当保，霸王无道你当理，要保汉王就该保到底，绝不该半路途中把朝辞，眼前要有张良在，我是定把剑，则我保了你的屁，骂吧张良回头看可了不得了，错出了一言，回也回不及，伯文在一旁长叹气，不由地辗转暗寻思，啊，什么是今朝有五庙，分明是指着张良骂我刘吉，常言道伴君如伴虎，牛羊难驮刀下劈，思量若不抽身走，我是祸到临头，回也回不及，爸爸爸做一个脱身的计，挂朝官脱下了紫罗衣，朝王简当作辞王表，微臣告知罢朝辞，洪武爷说什么告知回谷里，你不言朕先知，朕不该今天有五庙，我骂张良先生你迟疑，太平本是功臣定，来来来同行半步也难离，博文奏臣这老牛老马中何用，年迈之人无有力气，耳聋听不见君王旨，我的眼花本能把笔提，望主公赦臣，臣去访道，臣归深山去隐居。洪武爷说，哦，先生要去，你自是要去吗？我留你奔州费口词，朕封你云游一道士，丰州府县罢粮吃，赐卿一把把梁山，先生牢牢记心里，何处的烟尘造了反，那时间你再不住的江山，你提上一笔谢万岁叩拜平身忙站起，回头来眼望相府泪悲啼，说什么一品三公位，说什么朝中挂紫衣，说什么黄金过了百斗，说什么爱子欲娇妻，日月穿梭催人老，光阴能有几多时，一朝帝王杨太梦，万 山祖世序，跳出火康乾庄显，长征大事永不停，牛马万将就一动飘然而去，撇下了洪五爷压四尺泥。这一回是洪五爷有五庙批评着全势力， 欣赏了小兰云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有五庙。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